歌是梁咏琪和郑伊健带来的对唱情歌《一往情深》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胡彦斌和萧亚轩带来的对唱歌曲《我们的爱》。 最近的天空有点灰，阳光灿烂的很累，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拨开，用爱去挑战困难。 乌云中有一片彩虹，那是你温暖的笑容，再大的风雨我们也要手拉手，奇迹就在坚持的最后。 我们的爱会陪伴你左右，和你一起坚持到最后，希望就在肩头， 不要放弃，我们会

爱情像一杯隔夜菜，我却要喝下它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家断情，从此作罢。烦的心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。我的心，为了爱你，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爱情永远是艘纵船，谁能把它留下？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把的心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六月是毕业季，在即将分别的日子里，送给所有就要毕业的学子们下面的这首歌，可米小斯演唱的《青春纪念册》。 给你我的从绿的蓝天，让我忘记了眼泪有 上了各自的旅途。 虽然经历过不同的故事，人挤的海变得约定，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 今天雀哥为您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苏芮演唱的经典歌曲请跟我来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一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飞。